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25度。昨天呢，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今天早晨京城仍然会有降雨，所以呢，这道路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比较差，所以请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在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之下，今天白天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并且伴有雷电活动哈，所以呢，出行请注意防范。预计的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28度上下，还好。但是呢，最近呢，北京的雨水会比较频繁，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去这个水库这一带呢去游玩。另外呢，就是这个河道呢、水库呢就会进行一些泄洪的动作，所以呢，请不要到河道附近游玩。另外呢，山区的土壤现在呢水分已经饱和，所以大家要远离一下地质灾害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区域啊。 是的，那在昨天晚上呢10:50，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一直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呢，就是现在了，告诉大家，因为目前呢，本市的东北部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预计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全市都会有小到中雨，顺义、密云、怀柔这些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的单点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数值，所以一定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包括开车的时候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行驶到低洼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观察然后再通过。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那么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青岛排行榜的情况哈。 前十名，第一名小牛檬，第二名是周周，第三名月亮河，第四名不是所有吉普都叫 Jeep， 第五名是龙格。 来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莹莹，第七名刘小厨，第八名工长王是立早王啊，第九名是终结者四弟斯，第十名麦兜 and 布兜，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我们的听友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啊，不是所有吉普都叫 Jeep， 工长王是立早王，熟悉了大概知道你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今天还有特别可爱的听众过来跟我们说，自己连续2天都签了13名，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啊？ 感觉这个号码应该在绣在你胸前了啊！ 来专门点一下娱乐至此，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昨天晚上的比赛看了没有？ 看了， 太揪心了。 就是昨天呢，昨天我对比赛的所有观感，一会儿呢会发表在我们的这个8点钟 啊。但大家也可以来，包括在整个我们的奥运季期间哈、啊，对于奥运，然后对于比赛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 随时说， 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 哎， 不过呢，我觉得我对于昨天晚上比赛的观感和看法，全部都已经集中在今天一开始的这首歌里了。那么骄傲，不管金牌、银牌，都很让我们骄傲。好，先来 是这么回事啊？ 是这个意思。对， 这会儿才开始这个兜出来这个意思哈、啊。 来，大佐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截止到昨晚，中国队收获了6金5银7铜，金牌数量也在不断的上涨当中。那这几天呢，看完比赛就总能听朋友说，早年间我那个什么什么项目再坚持坚持，没准我就……哎呀，这我一听，早年间我那个游泳、乒乓球要是再坚持坚持，那现在也是业余水平。好了，不开玩笑了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假如现在有机会，你想从小练习哪个奥运项目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假如现在有机会，你想从小练习哪个奥运项目吧？ 我觉得他的 BGM 配错了，他应该配首歌《梦醒时分》 啊。今天的梦想 啥呢？这是 我准备了很多，但是我已经可以预见到，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可以看到以前就是很多个奥运冠军的苗。 就 大家只不过小的时候缺少练习和机会。 这个话题是你想的吧？ 对， 一看就是你，我知道你想练什么项目。跆拳道。 不是。 后来梦想这个在高考那一年呢，一秒钟破碎了是吗？ 没有，真的没有，就是让我认真的想一想说，如果在就是 很认真的想，今天这个题是很，那我也好好认真的想想了。你说一下。 那大家都来认真的想一想吧，我们就先来当一个大梦想家，来自 TFBOYS。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 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 想出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 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什么样心未免也未央，生存是一样闪亮，哦，站在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用了青春的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忆珍藏。大梦想家，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TFBOYS 相对来讲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大梦想家》，听起来有一点滑稽的可爱，特别是中间 rap 的那个部分。 重点是可爱还是滑稽？ 可爱， 可爱啊！ 对，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大梦想家都要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报道了。如果可以从小练习的话，哎，你觉得现在自己是站在奥运的哪个赛场上为国争光呢？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一出来，我就瑟瑟发抖，我就在想，是我想站在哪个赛道就可以吗？ 就你想就可以，今天 就是大梦想家， 对，大梦想家都已经给你放出来了。 好的。 刚刚你不是想问一下我吗？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我觉得一定要站在一个可以展示我美甲的舞台上。 哎呀，我直接摔倒了。奥运还有美甲项目呀？ 不，你知道就是因为首金是那个杨倩获得的吗？然后当时杨倩拿了金牌以后，下面就有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他就说画着最可爱的美甲，扣着最狠的枪。 这个我还忽然想到了，那我这边也会，你这边派出了杨倩是吧？我派出秋索维金娜。 40多岁。 对，他这次专门展示了自己为这次奥运会 专门做的美甲， 专门做的美甲，因为他是最后一届了。 哎，昨天晚上已经有时尚博主开始就是给大家做这种安利帖了，就是把这些奥运冠军他们特殊就是很奇形怪状或者特殊颜色的美甲集合在一起，就看谁的段位更高一些。 我们的梦想从一开始就偏到了美甲上，而且在时尚圈不可自拔。我们不是要当运动员吗？ 开个玩笑。 好，我们来 看一下。我昨天认认真真的想了一 下、啊、 我觉得运动员真的是挺辛苦的。我没有办法没办法从小去练习，觉得好辛苦。 哎呀，你这个梦想就是什么叫做夭折的梦想？ 看看大家的梦想， 早晨一出来就开始夭折了。看一下啊，锦竹说，初中呢我是乒乓球校队的，还代表学校拿过市里的第三名，可能呢坚持到现在，还是只能教孩子们去玩业务吧啊。 Mrs. 戴奥跟我们说，戴威啊，他说从小就特别的喜欢游泳，但是也一直没有专门的去学过，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从小练习游泳或者花样游泳吧。 啊，对，我觉得也可以结合大家的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你知道女孩如果一想到奥运项目的话，我肯定很想一些就是比较优美的，比如说体操啊、艺术体操啊、花样游泳啊、滑冰啊之类的这一些。但是后来一想说，伤痛太多了，就一定会 就是很辛苦很辛苦。 咱们今天的这个聊天如果这么聊的话，绝大部分人应该就没有什么梦想了。因为练哪个项目应该都比较辛苦是吧？ 对， 上次有个人跟我说冰壶是不是对我来说友好一些，我说冰壶呢， 哎，对对对，我想过 可能身体上瘦的最少一点，但是练习也要千百成千上万次的练习，你会非常把那个枯燥的动作 对 做到无比精准，也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对不对？ 是。还有我一开始想过，我说哎，我眼神挺好的，因为我到现在就是左右眼，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视力表的最下面一行，我说我这种眼睛不去练什么射击射箭简直就是白瞎了，直到我真的有一次站到射箭馆里，我发现我连弓都拉不开。你那次不是在我边上吗？ 是是是。哎，不光是那个，就是昨天你知道他们说十米气步枪的时候啊，就是大家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展示了一下那个靶纸， 那个靶有多小， 而且还要放在十米开外。 对，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 你眼睛好，那还得看是眼睛得多好，是不是啊？ 这样吧，我就直接加入到小超的这个选择当中。奥运美食大象啊，一直吃小象冠军，我觉得我从小就可以，我也可以。 一个绿波气说，他准备当退堂鼓世界冠军，放鸽子世界冠军。 大家怎么回事？认真一点， 从你这边就跑偏了，好吧？ 好了好了， 你认真给我想一个项目。 是我跑偏了， 好不好？ 然后呢，我认真的把大家拉回到奥运当中。前两天我们在分享奥运主题曲的时候，就有提到过说，这首歌曲真的当年带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哇，这个童声，特别是小女生的声音一出来，一下子把你带到那种大爱的情景当中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中 Nikki Webster 带来的 Under the Southern Skies。有13岁的 Nikki Webster 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成为英雄。 所以呢，这个从小你就开始有了美甲管理的这个想法啊。 哎呀，我从小我从小就在想说，哎，如果可以的话，我参加哪一个项目，然后可以拿到冠军。你要我有一个就是稍微正常一点的答案，对不对？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我从小就还挺想要去练体操的，就是我大概也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在台上特别认真，我记得当时是刘璇拿平衡木的那个 冠军，对 对，然后我就特别眼睛放光的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也想学体操。”我妈说：“来不及了。”我说：“我才只有10岁。”然后我妈就说：“ 妈妈说的是对的， 那也来不及了。 ”你知道，就是中国举重队的廖辉吗？廖辉呢是湖北仙桃人，然后呢，当时呢他就小的时候呢，别人说：“哎，那你这个项目选的还挺好的。”然后别人说：“我们湖北仙桃呢是中国体操之乡，所以当时呢6岁的时候呢，教练过来一看说：‘嗯，这孩子不行。’”这个 啊，不行， 四肢呢，就是他们要挑比例嘛，然后要就这个不是一个练体操的苗子。后来旁边举重队的教练过来看了看，说：“嗯，好像来我们举重队试试还不错，劲儿挺大的啊。” 你这么说，好像多亏举重队的教练跟着体操队的教练一起去了。 对对对，就是一起来挑嘛。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呢就是可能你自己现在 真正的奥运项目， 哎，就真正的奥运项目，包括呢你自己可能觉得哎，你现在有点遗憾，当时我一直做这件事的话，其实还挺不错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可能我想去，比如说像我的，我呢从小运动能力就不是特别好，因为很明显，因为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小伙伴，一直到现在，他后来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就他，因为他从小是运动能力超好，所以我从小在这种对比当中长大，我学习成绩比他好一点，但是他体育就是各方面。不论哪门都要比我强很多，但是我觉得有梦想嘛，就是我可能想去从事这项运动也 OK， 对不对、啊？ 是的，因为今天就是脑洞大开题嘛， 对， 从小就练习，我没有办法回到小时候。 比如北京5号线，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我最想当的是裁判，这样就可以让运动员享受公平公正的比赛。 哎，你这么一说，让我想到了郭晶晶，特别是昨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双人项目拿到冠军的时候，他正好就在台侧，然后抬起头给我们的运动员鼓掌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摄影记者应该是拍到了一幅画面，哎，那一瞬间就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 对， 小的时候可能是看他在台上为国争光，现在看他在台侧作为裁判，然后呢，又用他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来为这个项目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郭晶晶这个出圈的程度，应该不会再有人觉得他是不懂球或者是不懂比赛了吧？ 胖子， 对，不至于胖子啊，但是肯定是。 我说的是不懂球的，我没有说他。 对，然后撒哈拉暴雨呢说这个怎么说呢？昨天那个比赛结果闹的，应该是中国健儿都是最棒的。但 Mr. 梁呢，这个答案我觉得挺好的哈。他说我准备有两个项目，第一就是射击，因为我觉得可以保家卫国。游泳呢多了一个生存维度。哎，他觉得如果去学会游泳或者是在游泳这个项目上的话，对自己的生存能力应该也是有好处的哈。 也没错，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别忘了今天依然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依然是有奖品为您送出。 哎，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哎，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 深，不要忘记一定要加上手机号码，要为大家送出娃哈哈的这3箱啊礼品。 嗯，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最近口碑还有票房成绩都不错，这是《白蛇二：青蛇崛起》，上映以后已经位居到了年度动画电影票房榜的第6名。那目前呢，也是今年全球市场开花表现最好的动画电影之一。 您刚才说的整部影片的细节制作和世界观的构成呢，都是还非常不错的。它也是将传统文化当中那种五行八卦、阴阳风水和赛博朋克风进行了一些完美的融合。 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周深《问花》。 满天多少会繁花，满天多少会晚霞，有多少会躲崖边。问花可愿，圣洁我随风散作千万片，天上人间不要寻遍，多少伤誓言看着时间变迁，世界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泪吹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记着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埋没都不要了，向他是直接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RIR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 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呢，一开始就提醒大家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特别是目前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我们直播间所处的建外地区已经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暴雨的强度了。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双闪灯还有雾灯打开，提醒前后车在上班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填饱自己的肚子。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多妈要教大家制作一份快手的培根三明治。今天他们家的食谱搭配非常丰富，赶快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多妈说今天我们家吃牛奶、培根三明治、煮玉米、煮鸡蛋还有西芹拌坚果，是不是超健康的？培根三明治做起来非常简单，他说自己用的是自己烤的面包片。大家呢，如果想要图简单的话，也可以直接出去买现成的面包片，都是很方便的。我们先拿出平底锅煎熟培根，同时把切好的面包片中间切空，把面包的外圈放到平底锅里用黄油煎一煎，中间的空处再倒入一点鸡蛋液，放上培根，再把挖空的面包片整个放进去，在空隙处淋上蛋液，帮助它粘合起来。这样平底锅里继续放上一点黄油，然后翻个面继续煎面包片就可以了。煎好的三明治可以切成三角形，也可以切成长方形，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种面包再加工的食物，大家也可以学习起来。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有详细的食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早安音乐秀今天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来自张哲瀚还有硬糖少女303希林娜依高共同带来的一首甜蜜的摩天轮是傻瓜。 摩天轮是傻瓜，站在原地等啊，预备肩膀等着月亮，想托起他的梦。 摩天轮是傻瓜，怕月亮会冷啊，点暖灯光陪他飞翔，不管云层多厚，总有他在身上的目光。 想去哪儿我都会跟上， 你在云端上有宫殿吗？ 去看看好吗？你会飞呀， 就把天空当作游乐场， 跌倒才不哭，大笑向前跑， 前面有光，摩天轮还等在老地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提醒您在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同时也送上了快手音乐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呢，这个音乐早餐的定冠词好长啊！ 啊，对，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每次在7:30 前面要加一大堆， 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加难度，然后加贯口，没有办法，没有从小去练习做一个运动员，现在可以站在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但我可以把自己的专业多加练习。 是，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啊。你合着你从小到大最喜欢最希望当的就是练贯口的 不不不，我从小就 口腔运动员 从小就很想当主持人了，之前跟大家有说过。哎，我发现我所有的这种梦想都是在跟我妈的对话当中有些破灭了，有些存活下来了。 跟妈妈的这个存活下来是怎么回事？ 就我当时不是在想吗，说妈，我想要去练体操。我妈说你年纪太大了。我说我只有10岁。她说你现在已经来不及压腿了，那个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练的。然后我在看动画城还有大风车的时候说，我说妈，我想去那个就是做小主持人。然后妈就说北京的小朋友才可以去。我就问我妈说为什么我不是北京的小朋友 这个问题问的 就我妈就 满头汗，这问题问的太到位了啊。然后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是吧。 我现在已经是北京的小朋友可以听的主持人。 我知道，但是妈妈当时怎么回答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个 我妈就说你有本事自己去啊然后我现在就差这样说我有本事自己来了。 妈妈还气急败坏了起来啊 对，然后我跟我爸还有一段气急败坏的对话，就是我以前上课特别喜欢说小话，然后班主任就把我爸叫去跟我爸说，哎，孩子上课老喜欢说话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爸回来就很生气，就说你天天说话说话，你将来能靠说话赚钱吗？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差这样跟我爸说，爸爸不好意思，现在就是靠说话赚钱的呢。 哎，这个话好像跟我接受到的这种信息差不多，就别人说你怎么老在底下接话，你是捧哏吗？哎，我现在捧一切 不要学习啊，特别是在爸爸妈妈车上的小朋友们就叔叔阿姨只是开一个玩笑啊。 对，但是你也可以去想一想，你现在就是如果小朋友的话，想想现在自己最想成为哪个项目的世界冠军，对不对啊？ 或者说在哪方面特别有特长，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啊。今天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还有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都大开脑洞了。特梅普说，我想练习这个跳台跳水，真的不是谁都有勇气能从10米跳下来的，这个不但练的是勇气，还练的是你的控制力。以前你坐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的时候，你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十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觉得运动员扑通跳下来这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直到有一次我们去蹦床馆的时候，我真的站上了一个10米的台，下面全部都是海绵，就你也知道肯定是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但站在那个 台上，不是我们上次那个蹦床 馆吗？就是那个 那个有十米台吗？ 有十米台。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 那个不到十有十米？ 没有吧， 反正我就站在那个不到10米的台边上，我的腿软的不行，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跳。 咱们当时是从那上面滑下来是吧？ 没有没有，是跳下来的。 跳 下 来下 面是海绵，就你上去的时候走的是楼梯。 没有十米， 那个 还没有十米。 不行，我 腿已经很软了是吧？ 我腿已经完全不行了。就虽然我是跳过高的人，就是从高空里跳下来，跟你站在十米台上往下跳完全不一样。 静瑜今天的这个分析的项目呢，就感觉是这个项目我不行 啊，那个项目 项目现在项目我也不行， 我不行。我来看看大家谁会比较行。今天在我们的听天FM的聊天室，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提到三大球的比例都很高。丽说梦想啊，那当然是教练，我想打篮球。然后呢，你要让我再打开脑洞想一想，那我就必须是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决赛决战的是科比的梦之队。 就是你要跟梦之队打。 对， 这个梦想还挺好的。对，确实啊，相对来说比如说像足球篮球之类的，大家都会玩上两下。所以感觉好像在这个方面如果有梦想的话，也可以就是在这个梦想的基础上来放大哈。那 stream 的就说，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呢，体育老师让我们跑800米，我跑了第一名。老师就问我你练过啊，我说没有，我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好，喜欢运动，但没有什么特长了。 这个让人好羡慕啊， 凡凡这感觉啊。 凡一四大摸摸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图片，这是在中网业余联赛，应该是一个企业举办的啊。然后呢自己装备齐全的挥舞着这个网球球拍的一个动作，哎，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 好像很专业的样子啊。而且网球这个项目呢其实很优雅，而且相对来说在单人项目当中是知名度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个项目也还挺不错的哈。 大家刚刚通过我说的那个十米台儿，已经开始自己在听天FM聊天室聊起来了，说之前有个综艺节目让明星挑战十米跳水的，大家看过吗？ 就是看过啊， 心跳水立方。 对对对。

僕らは今とても輝いてるよ。それぞれ描く幸せの形は重なり、今大きな愛になる。ずっと二人で生きてゆこう。百年先も愛を誓うよ。君は僕の全てさ。愛に傷ついた夜、それでもここまで来たんだ。かけがえのない出会いは奇跡を繋いでく。思い出が重なり合う始まりの歌鳴り響いて、どんな時も支えてくれた笑い泣いた仲間へ、心を込めてただ一つだけ贈る言葉はありがとう。 已经听出来了，这首歌曲来自蓝的 One Love。 这两天呢，我们的关注点都在东京奥运会上，特别是昨天晚上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目前的奖牌榜的实时榜单数呢，我们国家依然是以18枚金奖牌的总数奖牌榜18枚啊，金牌是6枚，5枚银牌，7枚铜牌。那么今天呢，通过一些新的比赛项目，奖牌数还会有实时的一些更新。 嗯，昨天呢虽然是一个没有获得金牌的金牌日，但是我觉得国民现在的这种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哈。 嗯， 就大家还是为奥运健儿加油。好了，一会儿8点钟呢，可以来听听郭鹏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呢，静瑜成功的给我们带到了一个梦想的世界当中，同时你又亲手的把它摧毁掉了 啊！我 就你刚才说到了那个跳台跳水之后，刚才满板满屏，大家都在刷。对于跳水这件事情的恐惧啊， 对，姨妈蕾蕾说，我要在十米台上趴着，我严重恐高，我站都会站不起来。 是， 而且刚刚还有一些朋友说，真的，你站在那个十米台上，大家可能没有真的在跳水的十米台上站过， 对， 下面有水面反光，会更容易感到恐惧。 对，因为我觉得 但是可能跳过的人好一点啊，没有跳过的人觉得就感觉深不可测，深不见底那种感觉，有没有啊？ 就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短视频，就可能因为是国家跳水队在训练嘛，要求大家两个两个一组，然后依次走到台前，然后像下饺子一样跳下去，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入水的水花压得也特别好的那种。 嗯， 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跳水队排队下饺子。 嗯， 感觉他们特别简单，走到跟前没有一丝丝犹豫，扑通就下去了。再想想我上次站到那个五米台上， 你要是 那个犹豫。 这件事儿， 那个实锤。 这件事儿，我觉得你练多了以后，应该也可以做到，就是下饺子这件事儿。 嗯， 但是未来那个空中能不能转几个体，这就不好说了啊。 来看看大家的回复。红果说游泳，我小的时候一到暑假就去什刹海八一湖去游泳。 嗯， 现在呢也一直在坚持，每周游两次，每次1000米。我觉得虽然没有办法站上赛场去拼搏，但是锻炼身体也是棒棒的。 哎，练习呢说这个，我小的时候呢是长跑运动员。不过没有系统的练过，学校也不重视这些。现在儿子也是长跑运动员了，希望他可以越走越远，走出国门，走到为国争光。哇，这么厉害啊！ 嗯， 我觉得但是说实话啊，当运动员和其他的这个项目是一样的，相对来说就是要基因还是比较好一点哈。 哎，是，还有就是早一点发现你的这个特长。Stream 说道，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练三级跳远，有一次他比赛我去看，他的教练看见我说，哎。你条件看着不错，你想练吗？ 嗯， 我跟教练说，我马上初三了，我可能要准备考试。然后教练特别遗憾地说，哎，这个是晚了点儿。但你知道，就是经常就是这个项目能够做到教练级别的眼光都比较毒辣，他一眼一看他就知道，哎，你这个就是身形啊，还有包括整个人的体态等等的，适不适合练他这个项目。嗯， 对，我这儿有本如来神掌，你要不 要 练一下？ 接一下。 哎， 不好意思教练，我要中考。 哎，但是突然说到了，就昨天这两天有一个伊朗的奇人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撼嘛。 嗯， 他就是42岁这一年的时候拿到射击冠军，就前两天拿到奥运会冠军。 哦，嗯， 但是他是从38岁那年开始练的。 哦， 他之前是男护士。 哦哦，我想 起来了吧？然后呢， 他每天在 护士的这个职业结束之后，晚上去训练场去练一会儿，练到了世界冠军。 那我觉得我也好好给大家放一首歌吧。最近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特别的可爱。最近在一个现场的演唱当中，汪苏泷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提词器突然坏了。那我们汪苏泷哥哥怎么会慌呢？就一直在唱。这世界总是匆匆忙忙寻宝藏，到哪里我们一起寻宝藏。 你一唱汪苏泷的歌就连调都没有了。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宝藏。 最近超火的寻宝藏其实是来自汪苏泷的一小倾城，听听这首歌。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清扬夏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然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六月风中青春香，六月花香深香，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

标，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早间特别单元。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的第3个正式比赛日，这一天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呢，本来应该是一个收获金牌的日子，但可惜的是4银3铜的成绩让国家队开赛之后首次没有金牌入账。三支中国体育的梦之队，乒乓球、跳水、女子举重都遗憾地和金牌擦肩而过，也同自己赛前包揽金牌的目标擦肩而过。3个项目3枚银牌虽然有些可惜，但是比赛当中体育健儿们勇于拼搏且不服输的精神还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作为过去几届奥运会绝对的金牌大户，中国跳水队基本就是冠军的代名词。而当外界认为今天男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也提前被中国队锁定的时候，结局却有些出人意料。曹原、陈爱孙组合第4跳失误，虽然他们在最后一跳当中发挥得非常完美的水平，但最终还是以 1.23 分之差无缘冠军。赛后曹原也觉得这样的成绩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有些遗憾吧，就是说，但有的时候他没有如果呀，他 肯定是觉得非常遗憾的，因为就是每一位运动员都备战了5天嘛，还是觉得很艰辛的。那每一位运动员都想拿冠军，但就是只能说我们没有把持住吧。 和跳水队自己出现失误不同，女子举重赛场上中国丢掉的这枚金牌，则完全是因为对手的超水平发挥。女子55公斤级别的比赛，来自于湖南永州的廖秋云，6次试举8把成功，已经做到了极致和最好。可惜的是，菲律宾选手迪亚兹状态爆棚，在最后一把试举当中，成功的举起了127公斤的杠铃，将金牌生生的抢走。这也让中国举重想要包揽全部8枚金牌的愿望提前落空了。赛后廖秋云对这个结果也很难接受， 就觉得挺可惜的吧，自己的实力其实也不止这一些，但是就是赛前的训练因为生病的原因，就是已经算最好的赛前训练都没有举起过。对，其实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觉得每一把我都很有信心，就算赛前训练没有举起过126，我也觉得我没有问题，就是没想到对手的实力确实挺强的。 当然这枚金牌对于菲律宾来说非常有分量，这也是他们参加奥运会有史以来的首枚金牌。当天晚上从记者席到领奖台的菲律宾人全部都热泪盈眶，也许这就是奥林匹克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当然这些金牌当中丢得最意外的就要数许昕和刘诗雯这对组合所参加的混双项目了。作为绝对意义上的王牌组合，在前两局打成2-0开局的情况下，遭遇到对手的顽强反击，最终被对手逆转，输给了主场作战的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的组合。输球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也是罕见当中的罕见了，不过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中国这支梦之队想要包揽全部5枚的金牌愿望也破灭了。赛后刘诗雯虽然戴着口罩，但仍然掩饰不住伤心的泪水。 其实我自己还好，我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整个球队吧，整个团队为了我们这个混双还是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很想在就这次比赛当中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吧。我觉得首先还是对不起大家吧。 刘诗雯能够听得出掩饰不住的伤心，但是中国网友的坦然和大度说明我们早已经过了用金牌去证明自己的时代。而在刘诗雯和许昕的微博下，网友同样也送出了祝福和安慰，无论什么名次，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永远都是中国的骄傲。来吧，抬头看吧，骄傲的少年，想想那些咬牙坚持的岁月，总会面向蓝天。来自于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 洒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梦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北京时间8:1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带您刚刚回顾了昨天比赛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金鱼。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啊，我觉得说的太好了，真的，昨天看完了比赛之后，我相信在群里面就我跟朋友的聊天哈，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成熟了，进步了，而不是唯金牌论了。 哎，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运动员在场上拼搏的过程，还有他们每一个不放弃的坚定的动作。 嗯，上次其实有人还聊过这件事情，就是2008年奥运会我们拿了51块金牌以后，好像国人的这个金牌的这种负担就已经开始放下来了。 对，我们不再死死的盯着那个金牌的数量。哎，是的。 对， 其实就像之前的时候有人评价过说，对于像国乒啊，像跳水队这样的梦之队来讲，好像拿了金牌已经不是新闻了，就不拿金牌才会成为新闻。 对， 但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证明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对手。而这样也会让比赛更加精彩，让更加的人关注到这场比赛当中去，才会更加的精进，达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就是宗旨当中去。 对，而且我觉得奥运会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舞台，就是每个人可能承受的这种压力跟负担都不一样，但是昨天很多人看到刘诗雯这个梨花带雨的哭泣以后，都觉得非常心疼，因为她其实是5届世界冠军啊。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胜败嘛，其实都人生总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波折。有人说，你觉得好像篮球当中非常强大的美国队上来就被法国队干掉了这一次啊，所以胜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正常，在竞技体育当中啊。 对 ，Stream 也说到了，运动比赛都会有偶然性，不论是什么结果，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咱们的运动员都特别棒， 对， 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比赛。那么我们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为我们的国家来争取荣誉。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也大开脑洞，大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截止到昨晚，中国队收获了6金5银7铜，金牌数量也在不断的上涨当中。那这几天呢，看完比赛就总能听朋友说，早年间我那个什么什么项目再坚持坚持，没准我就……哎呀，这我一听，早年间我那个游泳、乒乓球要是再坚持坚持，那现在也是业余水平，

Jenny in the Dark 这首歌曲，刚刚我考了一下 PD， 我说你能听出来是谁唱的吗？ PD 说外国乐队吧。 我跟你说，我不光没有听出来是王林凯，然后也没有听出来他那句话唱的是 Shining in the Dark。 我刚才听的是 Shining 一个刷 Shining 一个刷。我什么 Shining 一个刷 Shining 一个刷是啥东西、啊、 因为在嘶吼的唱哈，这是来自 Legos 的小鬼王林凯带来的全新歌曲，叫做 Shining in the Dark、嗯、他的很多的就是听众还有一些粉丝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就说，好听是好听的，但是你能不能保护一下你自己的嗓子？觉得这个歌曲应该在线下唱不了几遍， 对， 很快就会哑了。 因为小鬼一直以来就是以说唱来出名嘛、嗯、但这次呢感觉好像尝试了一下这种迷幻电子加上一点摇滚的那种感觉， 对，就黑嗓嘶吼哈，让人听起来有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特别的提神。嗯，在北京时间的8:19来唤醒大家。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从小练习哪个奥运项目？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哎， 刚刚你不是说了吗？你要认真的想一想，哎，如果有可能的话，嗯，从小学习哪一项项目，现在站到奥运的舞台上为国争光？ 对，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梦想一件我自己可以干的事儿吧。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觉得哪一项项目也不行。虽然刚才有人说 PD 可以去练一下 滑水， 就是举重， 嗯，哎对， 或者是其他，不行不行， 其实是这样的， 力量不够大。 大家想的这个举重，不是说只要你这个体重够了，你就可以举重，嗯、因为体就是举重也是分不同的量级的。 还有人说让我去练相扑，哎，我跟你说，这个真是你对相扑的运动的一个误解。相扑运动员，如果你把他身上的这个脂肪扒掉的话，他就是一个壮汉。 就肌肉超 多，肌肉超级发达，你知道吧？ 就我们都把这项运动想象的过于简单了，所以其实你看，通过看奥运会也了解到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一些知识。 是， 三木跟我们说，初中有一个同学运动会跑了1500米，脸不红心不跳，轻松拿第一。快到终点的时候，他还会倒着小步跑，等第二名。 好讨厌啊！ 凡尔赛。 忽然让我想到了，我原来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是那种戏剧化人格的人。 嗯， 他真的是在400米比赛当中呢，就是他跟第二名一直死死纠缠，后来第二名一下就摔倒了。他就站在终点线上呢，然后就不冲线，他也是像这样、等着后面那个人上来。 你就让我想到了国乒队之前的时候，刘珠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说如果跟对手实力过于悬殊的话，允许让球、但不许学张怡宁故意把球发到球台底下。 稍微 我怕他接不着。 对，稍微注意一点哈。 太子说，小的时候呢，我被海淀的乒乓球队招收过， 哦，厉害啊！ 但当时由于需要住校训练，家里觉得孩子还是太小了，可能会影响到学习，就没有同意。现在想想，哎，如果当初我坚持一下去训练，保不齐哪一天我也可以替国出征啊！当时跟我一起入选的同学虽然没有能够入选国家队，但到现在他还在地方当教练 啊，很厉害啊！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呢，原来在武汉。他从小就是打乒乓球，从一年级打到小学初一，而且他和刘国正是一路打上来的。刘国正是后来的一个国手嘛，哈。但是你知道他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吗？教练有一天上初一以后说：“来，跟他父母说，你把孩子带回去吧。”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是技术不行吗？还是努力不够？不是这个小孩子没有胜负心，输了一盘也无所谓，赢了一盘也无所谓。你知道我们运动员啊，技术可以练，但心态真的是管不了。” 我觉得那个你说的对， 对，那个同学真的，然后后来就问他为什么，他说，确实就没有什么，就感觉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好玩的，就输就输了呗，赢就赢了呗，确实不适合，不适合。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从小训练，你希望练哪一项项目？现在站到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oney says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wn problem.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chty. And 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he sangria wine. Move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Yo sé que tú quieres mi cuerpo、y quieres controlar mi mente、y todo el mundo quiere ser dueño de ella pero nadie puede、 Honey says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ff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chty Be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he sangria wine Move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Wait a minute Dos Wait a second Tres ¿Qué qué? Turbo sauce. Let's float around like the fruit at the top, top, top, top, top, top, top. In Miami, where winters are high. Yo, yo, yo, yo sé que tú quieres mi cuerpo, y quieres controlar mi mente, y todo el mundo quiere ser dueño de ella, pero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ff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chty 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I move my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he sangria wine Move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yeah. 哎，你第一次加这个背景，我毫无违和感，大家能听到吗？就在最后那个咚咚咚咚咚，大词。 这是我这两天就学了两天的 B-box， 就是 你真学了， 就你们传说的 B-box 啊。 我没有这么传说。刚刚听到是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还有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 Sangria Wine、 嗯、 大家经常在 酒桑格利亚酒、啊、 对桑格利亚酒 西班牙特色的一款调和酒、 哎、 那么今天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开脑洞想一想如果有机会你想从小练习哪个项目、 嗯、 虽然 PD 刚刚已经说了举重自己也不太适合相扑自己也不太适合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推举你去划水毕竟这是你的项目的这个擅长、 哎、但如果你把划水稍微往前走一点点冲浪可能我觉得挺适合我的你看小时候是阿瓜老师老帅他说冲浪吧这样这届奥运会就不会没有中国运动员参与的这种项目了、 嗯、 就他觉得没有人参加冲浪这个项目还是挺遗憾的哈 哎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哈了解一下国外这些顶尖运动员的水平、哎、再来看一下用户 1840IG 他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每天早晨都跟着老师傅在小树林的这个羽毛球场去学习打羽毛球我还有幸为部门出战羽毛球比赛、 嗯、哎厉害、啊、 你看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项目练到这个世界顶尖级别去为国出战、嗯、但是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替自己的部门啊然后替自己小组替自己班 班级争得荣誉。 对 对, 对， 在那一刻，你看到全班的同学由衷为你鼓掌，然后大家都为你的荣誉而感觉到开心，你是能够感觉到这种竞技体育带来的集体的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 嗯，是的，你看这个现在人在东京的 TGZZ 呢，说纵观整个奥运会项目，再结合了一下活了30多岁的自己的了解，他说我觉得射箭或者是击剑更比较适合我，稳准是特点，稍微少点狠。 嗯，你确定吗？我刚给你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觉得我不太适合。都很辛苦了，向我们的运动员致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有机会你想从小练习哪个奥运项目呢？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去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点30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 嗯， 作为主打合唱的一项艺术品牌，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举办10多年来，已经成为每年暑期在北京夏季舞台上的一道亮丽的主线。 哎，2021年的八月合唱节呢，仍然是缤纷多元，将在8月3号到21号期间，将以13场风格各异的音乐会展示中国各民族合唱的魅力，打开八月的八音盒，来到国家大剧院度过一个很浪漫、非常欢快的音乐仲夏吧。详情呢，请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Lesson 21、 Lesson 21第三波又上线了啊！ 是我们的预告，大家应该已经都听了很多遍了吧？啊，我们这次的 Lesson 21的预热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个乐团呢，其实已经太明显了。之前各种明示暗示啊，他们最近也是刚刚发行了新专辑，就是飞儿乐团。 是飞儿乐团呢，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有个巧思，就是 Lesson to One Band 啊，就是我们要一起听一个乐团了哈。飞儿乐团我觉得不用赘述了，就大家都特别了解，尤其是他们早期的一些风格的作品呢，很多人都是就是当年那种回忆杀来的，对不对哈？ 嗯，但是2018年的时候换了新主唱以后，面临了一些争议。但我觉得第9张专辑已经算是他们三个人在新的组合当中调和和磨合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了。 嗯， 第9张专辑呢是专门选择了叫做《钻石之心》，然后作为这首歌曲是主打，同时也是专辑的名字。之前的时候我们有给大家放过首播的一个主打歌曲，就是宣传推广，叫做《锦绣梦》。当时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哎，还挺有那个国潮摇滚的范儿了啊。 嗯，有点像月牙湾的感觉哈。 哎，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钻石之心》，大家也可以把评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的 Listen 21，各位早秀乐评人们上线了。 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做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泪湿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湿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w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湿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想的是这些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wo One Band， 他们是 FIR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一首锦绣梦，开启上班路上好心情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来最最真实的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把纯粹音乐还给耳朵哦。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哇、wow, ，Listen to One， 这一次我们又非常专、哎，就是用心的给它改成 Listen to One Band， 就是 FIR 飞儿乐团。刚刚听到的是《钻石之心》，其实今天啊，早秀有点要搞事情、 啊、为什么？ 我们说了，这个18年的时候换了主唱，大家有很多的争议嘛。但是我觉得，随着这几年乐团不断的发新歌，包括上新的综艺，包括在自己的音乐风格当中的一些新的探索， 嗯， 其实我们已经不惧就是说不害怕拿来去比较了。这是他的就是建宁老师当时直接去说的，包括在这个。 个综艺节目的现场的时候，也有喊话说，如果说主唱前主唱愿意回来的话，我们也欢迎他回来 啊。有这个话吗？ 有有有，你没看吗？ 是 当时是阿庆喊的，就是说我特别希望我曾经的搭档也是曾经的恋人，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我们就是欢迎你回来的一个状态 啊。嗯、是因为其实张文娜后来呢自己会张文婷后来的比较喜欢自己的这种电子音乐 的 风格， 对，就是他整个的风格有点改变哈。 是， 但这次我能感觉到这张专辑第九张发完之后，新主唱韩瑞的这个唱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嗯， 包括听到刚刚的这首《钻石之恋》当中，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锦绣梦》那首歌，很多人就说跟《月牙湾》很像嘛。随即呢，我们就搞事情，我们两首连放。现在刚刚听到的是《千年》，刚刚听到的是。这叫钻石之 钻石之心 钻石之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千年之恋。 搞事情，下次我们把 slogan 想好 不是这个 气势一下输了不少 等等重新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千年之恋。也邀请各位早秀青春制作人，同时也是我们的早秀乐评人， 小耳朵们啊，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哎这两首歌听起来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 嗯， 包括你觉得新主唱跟以前主唱的一些区别，你更喜欢哪一个？ 对， 你对这一张新专辑的一些评价，都可以来到 Listen 21跟我们分享。 不要忘记去微博话题 Listen 21当中去为歌手集赞哦。 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 事情搞完了，你觉得两个人谁唱的好一些 啊？ 我是把这道题目留给我们的就是青春乐评人。 你慌什么？ 早秀乐评人已经正式上线了啊！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没办法，青春 buff 加成，一开始那个驼铃一响，异域风情一带，这是我的青春。 金鱼刚才一拉下话筒说，前面那个前奏驼铃他就赢了啊，其实也是你的青春，对不对哈？ 是的，金斯利说，千年之恋已经不只是一首歌了，还是青春啊，那几年的青春。但是现在也有更新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调频，听到了来自飞儿乐团的这一首《钻石之心》。 对， 这两首歌曲真的很容易搞混，《钻石之心》《千年之恋》啊。但是听起来的时候，你看雷洛心田评价了一下，他说新主唱在唱法上其实跟前主唱确实是有点相似，不过在高音区域感觉不是很抓耳，留的余量有一点点少啊，听起来有点努着劲儿在唱。 其实我觉得 点评的好专业了， 对对对，说的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大家其实对前作的这种唱法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向我者生，似我者死嘛，是 不 是？不 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其实无限的接近原唱的唱法，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我看来啊。 是的。那么也希望飞儿乐团在接下来的一些音乐作品当中，还可以挖掘一些更多的风格、一些特点啊。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早，对对，我们 Listen 21。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啊！ 跟他，我现在今天被这几个名字搞混，等等，我捋一下哈。锦绣梦， 钻石之心， 月牙湾。钻石之心， 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早安热流行 ，Listen 21 Band， 还要再推荐一首新歌，这是时代少年团全新公开的全新专辑，叫做《乌托邦少年》，并发布了先行曲，叫做《我喜欢你》。 哎，简直是甜度爆表！歌曲当中呢，也是运用了很多传统的五声的音阶，在 dance pop 的这种畅快的节奏当中呢，也是让人觉得甜的不行哈。 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索尼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飘过的云彩有人有天，你在我内心的世界像童话一般的绝美。我手心里的玫瑰，我手心的玫瑰有一天会枯萎，但你永远是不败的花蕾，等我们老了都会为也会记得身边是谁。我趁着美丽月光，我趁着美丽月光弹奏一首对你的思量，爱就像星星发光，一闪一闪把我照亮，把我照亮。我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喜欢你，想做你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对你的思量，我想着你的方向，有你对视我的目光。我要给你看，我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做你 Mr. Right， 是我贪心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好想陪你度过每一个夏天， 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做你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 好想陪你度过每一个夏天，那比起光当做我们最简单的告白。 哎呀哎呀，静宇快把老夫的降糖药拿来，已经不行了、 哎、 不行了。 弟弟们多可爱呀，要什么降糖药，好不容易给你烘托起来的氛围、 哎、太甜了、哎、但是我作为一个学过音乐的朋友，我想质疑一下，就哪里有五声音阶了、嗯、你听出一点点中国 节奏太强了，我没听出五声音阶来、啊、不过你要想听中国风，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中国风、 哎、 我们还要借此为大家介绍一下，哎，现在新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就在北京的世界花卉大观园、 嗯啊、是什么？ 有一个首届沉浸式的魔幻主题夜游节，叫做圆梦夜游体验季，将会成为大家夜生活的全新打卡地、嗯、 哇，最近的这种新的项目真的上的好多、哦、 上次不是有说亮马河有这个夜 游船，对对对， 游船、嗯、 哎，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活动呢，是在公园的原有的植被造型和景观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光影的创作，将科技和花卉景观啦，包括游园的体验啦相结合，一共设置了16个光影体验区，分成了花城以及呢星域还有灵域三大系列。我听的就感觉很浪漫的样子啊！ 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一场科技化趣味性十足的沉浸式的体验。那这一次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去游玩。 对， 圆梦夜游体验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游园惊梦，来自赵方静，音确实听。 吹白了蓝的入的怀，牡丹作别长留在，有一点奶奶的脑壳那不肯猜，混混是混来，人痴痴上未待，啊，期待期待，恍惚成醉态，断壁残垣中徘徊，倦怠 听到里面加入的这一段戏腔，这是中国风满满的《游园惊梦》。哎，同时《游园惊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唱段。 是，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才所要的那种中国风，感觉又回来了，对不对啊？ 要什么来着？五声音阶。 对，五声音阶。 今天大家跟我们做了一个大梦啊，来想一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从小练习哪个奥运项目？时间没有办法重来，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小时候。就像我在抬头问我妈说，我想要练体操，我妈说你年纪太大了。 是，然后你18岁的时候，那个梦想呢，也在一次这个伤病当中彻底的放弃了，后来就当了主持人，对吧？ 不至于伤病，不至于伤病，就只是骨折而已了。 骨折还不夸张啊！ 哎，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大家喜欢看奥运会的原因之一吧。你坐在沙发前对着电视机，看到有人在实现着你当年未尽的梦想，他们冲击到了这个世界的顶尖高水平运动员， 对， 用自己的身姿，用自己的努力在书写着辉煌，也为国家争得荣誉，这就是我们需要鼓掌为他们去喝彩的。 哎，这段说的非常好啊！同时，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呢，很多人都就是号召大家有的时候有时间去躺平一下，但是你看看这些运动健儿们，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去躺平，他们的心中的目标跟梦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拿到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足以能够让自己去宽慰的成绩，对不对哈？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做出的朝思暮想看奥运。 哎， 那么郭鹏呢跟思萌也会一早一晚的及时帮大家关注到奥运的相关资讯。 是，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叶琼林的你的轮廓。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如何让过去再失而复得，我穿过所有缠绵被子，所有故事曲折，我该要怎么能够再见到你呢？有多少爱流离失所，有多少人擦肩而过，忘记了你轮廓，曾亲吻在你肩额，记忆让面容斑驳，难以触摸。写信慢慢把夜勾勒，被阑尾寂寞上了色，速写着那一刻，那回不去的快乐，想将你面容重获，十指紧握。我穿过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只为在你心头降落。我该要如何让过去再失而复得。我穿过所有缠绵绯丝，所有故事曲折，我该要怎么能够再见到你呢？心慢慢把夜勾勒，被阑尾寂寞上了色，速写着那一刻，那回不去的快乐，想将你面容重获，十指紧握。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4北京音乐广播，